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天，古往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开始了。 历史惊涛，谁定风波？风流人物，谁人评说？八千余年上下古，七十二家文字齐。话说天下，用历史照亮现实。 欢迎再次收听由曹云金为您主持的话说天下节目。今天的节目里，我要给您讲几件让人哭笑不得的小事儿。这些事儿放在别的地方那也是很常见，但是他们偏偏发生在一个不常见的地方，大内皇宫紫禁城。紫禁城坚如磐石，又防守严密，宫禁面面俱到，又处罚严厉，按理说就不该有什么破禁之事发生，但事情总是比想象的复杂。紫禁城破禁之事屡屡不绝，宫廷违例情形时有发生。我们今天就来说说这些紫禁城里不该发生的故事。咸丰三年，也就是1853年3月23日这一天，皇上正在养心殿里看书，突然听到门口有一阵吆喝声：卖馒头嘞，卖馒头嘞。这皇上好半天他没反应过来，卖馒头，什么叫卖馒头？哦，这是不是就是做买卖的呢？估计皇上一辈子也没去过菜市场，乍一听听不明白，好半天才反应过来，这大内紫禁城里来了卖馒头的了，这卖到我养心殿门口了，这还得了了？当时就蹦起来了。这皇上脾气也挺刚烈，把窗户拉开一缝，趴在窗台上往外偷偷的看。皇上从窗户往外一看，可不正有一个卖馒头的小贩正在养心殿门口来回的转悠，大摇大摆，手里提着一筐，上面盖着块布。皇上这下可气坏了，心说：我的侍卫，我的亲侍卫，我花钱养着你们，拿着我的俸禄，感情你们就这么保护我呀？今天这卖馒头的要是踹门进来打我一顿，合着我还得自己保护自己呀？行，这账我回头跟你们算。皇上想到这儿就大喊了一声：来人呐，快来人，把他给朕抓起来！也不敢开门，就隔着门喊那些侍卫。喊了半天，侍卫们稀里呼噜的就来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这谁没事儿？大中午不睡觉，瞎喊什么呢？哎，别别，好像是皇上。皇上，皇上怎么了？皇上就不睡觉了？不知道，咱看看去呗。哎，皇上，您怎么了？您开个门，您慢慢说。我敢开门吗？啊，你说，快把那卖玩意儿的给我抓起来。众侍卫回头一看，冷汗下来了。哎呀，他怎么进来的？快抓住他！你是什么人啊？你怎么进来的呀？那么这卖馒头的小贩是怎么混进宫廷禁地的呢？事情是这样，这个小贩叫王库尔，咸丰元年，也就是1851年9月，王库尔先生在做生意时偶然捡到了一块宫里的腰牌。王库尔一看，嘿，好东西，挺好看的，这位胆儿真大， 从此就带上了这块腰牌，成了紫禁城里的常客，经常大大方方的出入宫廷大门，就跟宫里的工作人员相似。你说这胆儿有多大？王库尔在宫廷之中非法倒卖馒头、饽饽之类的东西，一直以来都平安无事，日子一久还交了不少朋友，和宫里不少人都混得挺熟。一来二去，到了咸丰二年，也就是1852年，这年的四月份，王库尔有一个出继的哥哥，跟他还不是亲哥哥，是出继的哥哥，叫张桂林。两人没事儿一块喝酒打牌的时候，王库尔就吹牛：你看我虽然是个卖馒头的，但是我有背景，我的馒头是宫里唯一的指定产品。张桂林说：你别吹了，人家宫里有御膳房，人家要你那破馒头，你连门都进不去。嘿，王库尔来劲了：谁说我进不去的？我带你长长见识，带你开开眼。说着话，把捡来的腰牌看，认识吗？宫里的腰牌，特意发给我的，就为了我这馒头，就因为我这馒头好，皇上娘娘一天不吃啊，她想，知道吗？张桂林一看，哎呀，你有这好东西，这太厉害了。仔细一瞧，哎，不对呀，上面有名字呀，写的是袁世栋，这不是你呀。啊，袁世栋那是我网名，你管不着。行了行了行了，你别吹了。张桂林是又惊又喜，一琢磨，这紫禁城警卫林立，水泄不通，老百姓平时他进不去，谁敢进去？做梦也不敢想啊，这等好机会怎么能错过？张桂林把自己想去大内做做这独家买卖，瞅瞅那神秘皇宫的想法，告诉了弟弟王库尔。王库尔说：行啊，那有什么了，皇宫那就跟我们家一样，我想进就能进。他就答应了。两人还把腰牌上原来的名字袁世栋刮掉了，改成了张桂林。从此这块腰牌就这俩人用了，今天张桂林，明天王库尔，天天在皇上眼皮子底下跟文武大臣、御前侍卫做小买卖，大内摆摊儿，这也算是一种创意型的产业了吧。尤其是王库尔，真没闲着呀，还在宫里头找了个副业，帮一个叫张春成的宫内厨师一起做饭。张春成还让王库尔就此住在宫里。这样张桂林和王库尔这俩黑户就在戒备森严的宫廷里非法找到了工作，求职丰功，而且长时间平安无事，时间一长胆子就越来越大了。终于有一天，王库尔做到头了，跑到皇上眼皮子底下卖馒头，让人家给逮着了。那么说，本来这块腰牌的主人是谁呢？是栾一卫一负责厨房事务的校尉，叫袁世栋。咸丰元年，也就是1851年九月间，和他住在一块的有一个叫翟二的，要出宫去买菜，出宫进宫都需要出示腰牌。翟二走得匆忙，就把袁世栋的腰牌拿出去了，而且不小心给丢失了。心里一想，这事儿我就不能提了，要不然上面追查下来我得受罚，他就没往上面呈报，所以之前的事情就发生了。那位说了：你说的是真事儿吗？是真的，有史可查。再跟您说一件事儿吧，跟这件事儿也类似，说是嘉庆九年呢，也就是1804年，发生过一件僧人混进神武门的事件。这位和尚法号辽友，安徽人，乾隆58年，也就是1793年，辽友的妻子和两个儿子相继去世，辽友是悲痛欲绝，但是回天无术，一想，得嘞，我出家了吧，就在梵觉寺出了家了，顶上受戒，而且领有席牒，也就是当时僧人的执照。随后辽友就开始四处的 化缘为生。嘉庆九年1804年正月间，辽友在浙江参拜完了普陀山后，忽然心窍一开，说我这么多年走南闯北，什么人我都见过，单有一件我没见过皇上，他老不出门，我呢也没上他那儿去过，我看不见他，十分的遗憾，要不然我进趟京城想想办法我见见他。这种心态我估计就和现在追星族他差不多。不管怎么样，辽友就出发了，从江南到山东，从山东一路木化往北而来。3月25日抵京后，在各处寺庙住歇，当时规定有席牒的和尚可以进皇城，没有席牒的和尚不让进。辽友有席牒，所以他就经常进皇城内游牧，而且一次又一次的跑到东华门外跪拜，想趁机进宫，但是因为稽查严密，一直都没有能混进去。越进不去他就越想进，辽友进谏之心不死，继续一边木化一边是等待时机。春去冬来，一转眼多半年过去了。11月24日这天寒风萧萧，辽友到了东华门外观望，守门的护军都认识他，一看，呵，你又来了，你怎么就不死心呢？辽友说，你们呀，你们就让我进去，我真的非常的崇拜他，我就想看他一眼，你们让我看看行不行啊？我是非常合格的皇上比较专业的粉丝。守门说，你就死心吧，别说你了，我们都没见过皇上，快走快走，别跟这儿堵着门，就把他给赶走了。可是呢，辽友铁了心了，他没有走远，而是来到景山的东门外，忍饥挨饿一直待到了深夜约五更的时候，远远的辽友见到有几个人打着灯挑着食盒往这边走，凭他的经验判定，八成是往宫里边送饭食的人，于是他就悄悄地跟在后边，很轻松地就混入了神武门，也不知道夜间守卫眼睛都看什么了，还真让他给混进去了。辽友进了神武门，走进右东夹道，心里很激动，我成功了，我终于成功了。可是有一样，大内宫深，墙高，夜黑灯稀，他可不认识路，这可怎么办？一心想见皇上的辽友，这没主意了，实在没办法了，他就顺着墙啊往南走，走走走，还没走多远呢，碰见巡夜的护军了。巡夜的护军一看，嗯，这大内什么时候进来了一个和尚？站住，你干什么呢？我没事，我这个你忙吧，你不用管我，我就进来参观一下啊，回头准备还俗。巡夜的护军不听他那个，当时就给按那儿了。要说辽友的运气实在不如大内摆摊的那两位，不管怎么样，人家有腰牌，他是一和尚，目标又明显，一下就让人给抓住了。皇上当然很快就知道这事儿了，龙颜大怒，好你个僧人，竟然敢破禁入宫，另外我这宫闱重地，竟然能这么轻易的就让人混进来，不行，欲令严惩相关人等。首先是辽友被勒令还俗，依照擅入神武门的法律，上加一等，杖责60，流放一年。另外再加号2个月示众，期满后送交安徽巡抚衙门折责充徒。当晚神武门值班的护军官重责100，照例革职查办。神武门至东夹道施查的护军交护军统领编80，打板子游街。不过从这个时候才开始。 进城的门禁也开始显露出了破绽。这是1804年，到了1811年，进宫里就开始不停地丢东西。1811年12月初10日这天，在紫禁城里的内廷，也就是靠近皇上生活的地方，中书大人屈廷镇的海龙皮褂被小偷割开了一道口子。你看，这种作案的手法和现代多么的相似。幸好中书大人屈廷镇兜里也没钱，但是这种事情发生在哪儿啊？在宫廷大内皇帝的眼皮子底下，有成千上万的护军防卫的地方，朝廷大员让人割了袍了，大清的面子往哪儿放啊？这件事情惊动了当朝的嘉庆皇帝，嘉庆皇帝是龙颜大怒，真是胆大包天，天包胆呐！太岁头上动土，进城行窃，大臣囊中取物。我再给您讲一件事儿，人们常说船里漏不了针，但有意思的是，大内这条针扎不进的船却把金条给漏了，这是怎么回事儿呢？话说宫里延春阁有一个太监叫王金禄，在咸丰三年，也就是1853年2月初四，王金禄的弟弟王牛子从老家捎信儿给王金禄说，不好了，父亲病重，家里没钱，你呀想点办法搞点钱来，咱们给老父亲治病。王金禄非常的着急，但身边啊没有积蓄，这可怎么办呢？干着急是没办法。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他忽然间是急中生智，心想，我现在在什么地方？大内延春阁呀，身边随处都是奇珍异宝，我随便拿点什么，这可都是钱呢。说来也巧了，第二天一早啊，他正在打扫卫生的时候，忽然间眼前一亮，就看见延春阁八仙桌子上有许多的金条。王金禄也顾不上别的了，伸手就拿了一根金条揣到怀里边，但是怎么就这么寸，早不来人晚不来人，就在他把金条揣进怀里的时候，来人了。谁呀？大内侍卫统领孙延年。孙延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呵，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呢，你就这么伸手就拿呀，你还是个直爽的人呢，二话不说上去就打呀。一个太监能打得过侍卫统领吗？三两下就趴在地上了，哎呀别打了，我认罪我认罪我错了。宫廷毕竟是宫廷啊，王法到底是王法呀，小民也终归是小民。王进禄偷鸡不成蚀把米，父亲的病没有救着，却把自己救成了囚犯，后被判了个监守自盗，从重发配黑龙江，重杖100，拨给官兵为奴。同治九年1870年6月初三，总管太监苏德奏报了宫中照相所木库被盗的经过，这次偷东西的又是谁呀？是整黄旗满洲护军，名叫常友，常友当时是26岁。2月18那天，他在大内值班，正好与本旗的护军扎朗阿一班，两人聊天时就说，我很穷，那个说我也很穷，那怎么才能不穷呢？扎朗阿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咱们俩呀偷招降所木库的东西，变了钱能糊口。常友说这个主意不错，那能行吗？你就放心吧，肯定能行，只要你敢干我敢干，那行吧。两个人是一拍即合， 当天晚上俩人从木库东边跳墙进去，一看满屋都是大箱子大柜子，都上着锁，这可怎么办呢？一时啊不知拿什么好。后来拿出小刀来，把大柜子上的铜饰品撬了几块跑了。不管怎么说，第一次算是成功了，俩人受到了很大的鼓舞。第二天接着又去了，还是没事儿。嘿，这挺好啊，咱们找到了一条新的致富的道路。以后他们俩就没事就去，顺手的东西也由小物件变成了硬木炕桌、紫檀帽镜等等等等。目标拿得太大，带不出去，他们就给它拆了，往外带。三月的一天，常有带着自己已经裹好的紫檀木边框出门，不知怎么的没藏好，啪嗒掉地上了。虎军正好经过，一看就问他呀，这怎么回事，东西哪来的？常有说，我捡的。有这东好事，哪捡的？我怎么捡不着啊？没了，他就这么点，让我捡着了。别废话，走，打官司吧。把他就给抓起来了。后来呀，常有被定了罪了。什么罪啊？在他脸上给刺上盗棺物这三个字，流放黑龙江。扎朗阿当时已经是病故了，两人偷窃所得的银两也都被花的是一干二净。从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想象清朝制度是如何的松懈和混乱。套用一句戏里的老话，打清国啊，要完。好了，这些个陈年旧事如果能为您带来一丝欢乐，那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我是曹云金，话说天下，咱们不见不散。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我们用声音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我们用电波承载波澜壮阔的未来画卷。京津冀之声，趣力新生，壮伟启程，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北平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之后，129运动迅速波及全国，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进入新高潮。北京出版集团即将出版的《唤起全民族的抗战129运动人物记》，记述了一代爱国知识青年在民族危亡时刻的青春选择、信仰追求、理想坚守。12月7日至12日，京津冀之声新书选播特别节目将用6天时间节选播出书中部分人物故事。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让我们一起追怀前辈，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京津冀之声与北京出版集团官方微博微信同步推出，敬请关注。 一盏失落500多年的琉璃佛灯，一个曾改变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南京古董三大家族的兴衰与变迁之中，居然暗含着关于国宝的明争暗斗，更包藏着人性的起伏纷争。真假佛灯、赝品走私、机关算尽、江湖险恶，